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 萝莉，萝莉， 御姐，甭那个，甭。 北京时间晚上8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明月。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的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的结束后呢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哟。 哎，那咱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讲过很多期关于偶像文化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偶像文化，除了就是在一场 live 里面，除了偶像在台上这个全力的表演之外，一场完美的演出我觉得也离不开台下粉丝的全力应援。 对啊，所以没错呢，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应援文化。 哎，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他们就是 What E 的大师蒙琴 以及咪蒙，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还有我们的那个 B 站的舞剑鬼王城， 欢迎橙子， 欢迎。 好，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三位哈，就是既有能够这个从理论上给大家科普 What E 的，然后又可以实战的非常厉害的大师，然后今天我们的蒙琴和咪蒙也会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其实说到这个应援文化，我记得现在其实有一句流行语，很多小伙伴都在用，就是为谁谁打 call。 对对，打 call， 疯狂打 call。那想问一下三位，打 call 是不是其实就算是一种应援文化呢？ 它算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啊，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那除了这个打 call 之外，应援文化大概还有什么样的种类吗？ 应援文化， 橙子知道。 怎么说呢？一般来说，就是日本那边管这个就是 主要像这些偶像系啊、二次元系这些的演唱会， 可以稍稍离话筒稍微近点， 就是，就是这种的演唱会的这种应援的方式，会称之为叫做窝塔艺，这是一个统称，就是这个窝塔艺的概念是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应援call，然后包含 应援call。 应援call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打 call， 打 call 其实是包含在窝塔艺里面的吗？ 啊，对，对，就广义的概念上面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就应援文化会包括窝塔艺呀， 然后 打 call 啊， 什么手指艺，一直这样理解的。 嗯，怎么说呢？这个 都有个明确的界定吗？还是其实每个人的理解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啊，我想先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手指艺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手指艺就是只是中国我们这边就是把光棒，除了光棒艺，然后除了那个就是最基础的打call，然后之外的那些就称之为就是啊，我们自己给它命名为手指艺，就是在日本那边其实不存在手指艺 这个说法的， 对， 没错啊。那个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刚才提到了有什么窝塔艺呀、 打 call 啊，包括一些什么 mix 手指艺，大家好像听了有些凌乱，没有问题。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 对， 而且今天大家看我们的桌面上，荧光棒也带来了，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各种样的棒子，是不是？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像我 Mimo 现在手上用的是一个化学的棒子，然后今天也给大家带了电子棒，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有什么样的不同。 好像这些棒子还有不同的就是作用是吗？ 对，好像是不是效果都不会很一样的？ 对，当然不一样，就是看咱们从荧光棒上来讲，首先分电子化学、 电子 化工方式，然后电棒我们一般说有粗棒、细棒，粗棒像 就是比较粗的棒子，细棒就是顾名思义， 这种就是一般是用作应援吧， 应援 就是这个，现在可以看来是一个 Aqua 的那个官棒， 哇 ，DST 官棒，是他的棒子，就是 拿别人的感情。 这种棒子，发光体比较长， 发光体， 然后而且就是亮度，能在保持一定亮度的情况下，它亮的时间还挺长。这个能亮多久？ 这个大概，反正我从日本回来就没有换过电池了，就 哇，看来质量非常好。 对， 然后这个就是如果说同一型号的棒子，它还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官棒。比如这个就是阿库瓦的官棒，你把它的外面的涂装换一个，它要变成另外一种，比如 哇，现场拆 公司的官棒，或者比如 就是它其实 哔哩哔哩的官棒，很有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型号。但是哔哩哔哩的好像是国产型号，可能是那个光与星那个系列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应援文化真的光荧光棒都很多的讲究。那今天稍后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详细的来做讲解。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汉餐厅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对，好了，那么先进一小段片花吧，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正太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 B 站的舞剑鬼王城， 欢迎城子， 还有窝塔艺大师萌琴 Mimo， 欢迎三位。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应援哈，那咱们首先来说说什么叫做应援行为呢？ 应援应该就是为了支持台上的表演者，然后让表演者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表演是在被大家喜欢的，然后自己是在被大家爱着的，就这样一种。比如说像有打 call， 然后可能最常见的什么鼓掌之类的， 鼓掌， 然后卧太艺应该就是也是其中之一 啊。那其实我们从小都是一直在为别人 鼓掌，对，大家在鼓掌， 因为我们都会鼓掌， 对，都在打 call， 鼓掌都就是在打 call。 对，虽然卧太艺的这个入门的门槛稍微高一点点，但是鼓掌大家还是都会的。 对， 那刚刚我们萌琪说的说卧太艺其实入门还是比较简单的吗？ 门槛其实不那么高，比如像对比学什么乐器啊，这些门槛真的不高。 嗯， 就包括我觉得可能比跳舞都还简单点， 比跳舞还要简单一些， 可能比跳舞还要简单一些。 但我觉得乌太艺这种荧光棒舞蹈，它是属于好像动作看起来都比较简单，但是你想做的很到位，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体力，然后包括动作的这个协调程度还是很考究的。 就是一个动作，你虽然说你做的动作是那个动作，但是别人看会，就是打师们互相看，会看力道，会看你的这个打这个动作 打不到位， 就是让荧光棒画出这个轨迹，我们叫什么光圈啊、光弧之类的。一般 像这些东西是打的力道越重越好呢，还是力道适中，打到那个点了才好？ 如果说力道重，但是导致自己重心不稳，然后就是这个你的这个技打的崩了，我们就叫崩了。就比如说你形状上崩了，或者说你自己那个这个重心不稳，你 稳 我们叫滑旱冰了，要摔咯噔脚动了这种的，那就不好了。就是 也就不好看了是吗？ 对，你爆发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讲卧太艺的力中有三种，叫做爆发力、控制力、身体协调力。 哇， 你 爆 发力 对啊， 打出去之后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控制力控制好，否则的话你这个 其实是不是就是打像打卧太艺的话也是需要看一些舞台效果，然后就看你们整体的流畅性啊，或者是整体节奏感啊之类的东西。也是。 对，那像卧太一般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就什么样的表演大家才会在台上去表演卧太一呢？ 你要是大型的一个体育场馆，动辄几成千上万号的那种的 live， 是就是已经是全面禁止卧太一的。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太密集了，没有地儿打。如果说你做这么大幅度的动作，会打到啊，会、那个、 就比较危险， 比较会影响其他人， 而且会影响其他人。对， 因为但是我看好像有的那种就是演唱会，它会有那个走廊过道嘛，但是有好多打师好像就会在过道上面展示舞台。 这个还真不清楚，就是但是毕竟现在都禁止了嘛，所以说也不会，可能现在这样的也没有。以前不禁止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会有吧，觉得。 所以说一般这种大型的演唱会，大家可能就是自己拿荧光棒打打 call， 是不是就是比较合适？ 这个动作是比较小的，比较合适的。 那而且一提到英文文化，好像大家已经会说到一些 mix， 让 mix 是属于什么呢？ mix 算是类似于喊口号这种的，就是比如在一个特定的这个歌的一个特定的那么一段几个拍节里按照一定的就是方式去喊口号，就是喊固定那么几个词。 一般是前奏或者间奏的时候，像 AKB 有些歌就是会在前奏或者中间有 mix， 然后词都是固定的。 那个词橙子还能记得？ 这个 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翻版？ 看 对对对对， 加一个 加加加，比如说看什么歌，像我印象比较清楚的就是 AKB48 有一首叫做，我忘了哪队的了，就是叫做像47条美业街 那 一上来就是 Team 八， 对，那一上来就是一段练口上，那个练口上跟 mix 还有点区别，就是 你要不要演示一下？ 就是上一开始，伊泰克托嘎阿顿纳哟亚巴里谁谁谁卡哇伊哟斯基斯基大斯基亚巴斯基呜呼呼，这是第一个。 这个我也会，为什么？ 这应该是第一个八拍，然后是雾嗨雾嗨雾嗨雾嗨啊，右下一克奏，这应该是站在了几个八拍，两个八拍吧，然后 才是。然后是 mix， 突然自己认真的开始数起了节拍， 突然认真模式。 好好想一想， 然后就是 mix， 就是 taiga faya saiba waiba， 不是 saiba daiba，taiga faya saiba waiba daiba waiba jia jia， 都是押韵的，这样弹起来是不是比较顺口而且有气势？ 那尖四好像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好像就是一个为了押韵， 就是一个 为了喊 call 而喊 call， 也不知道发明的人是， 其实也不知道发明者怎么想的， 说不定有。 对，为了押韵。 嗯，哎，那其实像明月，你就是平常工作性质也会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嘛？ 对。 那你在参加各种演出的时候，台下会不会也有一些应援行为呢？ 会。 就针对声优的应援行为，是不是跟那种歌舞偶像？ 针对声优的应援行为啊，这个。当时我记得前一阵呢是参加国漫演唱会，然后国漫演唱会呢，针对声优的应援行为，我觉得就是 喊 尖叫，对，我觉得哇耶、 哦哎，你说尖叫。一说尖叫，想起来最近出来的那么一个梗， 妈， 就是那个 BML 的时候，就是 BML 这次剧去的伙伴说应援环境不是特别好，就是一开始可能地藏的比较多。 哎，怎么算应援环境好？怎么算不好呢？ 对啊， 就是一般，比如说，如果说这怎么从演唱会说起吧，看什么类型的演唱会吧，比如。如果是个专场，一般应援环境都是特别好，因为都是真爱粉去的， 对， 去的粉丝都是粉这个团队的。 嗯， 如果说是像比如 BML， 可能它 比较混合的， 它比较像拼盘那种的，就是 就很多 有可能 在的。 我是去，比如我这次我是去看水团的，我可能兼带着瓦力 Q 里，哎，这个我看过那个超时空要塞 Delta 这个番。然后呢，我听他们歌，我觉得还不错，我可能也顺便捞几点，顺便像这位，有可能就路人粉了。然后， 看来 Mimo 是一个经常容易被圈粉的 啊，对， 被各种圈粉， 还被我圈粉， 我圈粉了。 这个话说回来啊，就说这次 BML， 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意思啊，就是说这次 BML， Mimo 不是上了吗？然后就是那个不是说妈妈粉哪不好，只是就事论事，妈妈粉可能是地藏比较多，也有可能就是只是不太 明白， 不太熟悉应援。妈妈弓箭真守，一个日本 的 歌手， 地藏的意思就是 声优， 就是坐那安静的看表演 啊、哦， 就坐那安静的看表演啊。 这就叫地藏， 对，叫地藏。 地藏王一样， 就是你看所有人都这么着打着靠在那应援，你就 别人都在站着，然后他在那坐着， 感觉那在地藏，然后。看别的其他团的时候都是低档状态，然后一到 Mamo 出场了以后，就说那个叫声比较 嘶， 声嘶力竭， 然后就出了那么一句话，说一个迷妹顶十个顶十个河蟹， 战斗力很强的，不要小看妹， 大家调侃 妹战斗力也很强， 没错，其实这也可以看出，好像应援文化也会有相应的应援礼仪，这个稍后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良好的应援的气氛，一是可以给台上的偶像加油打气，让大家觉得就是唱歌跳舞更加的，就是心里暖暖的，是不是？然后另一方面，可能粉丝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表达自己对偶像的热爱，或者说，像萌琴和 Mimo， 你们是怎么会喜欢上乌太艺的呢？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就是很坚定的要在这条道路上精进自己的技艺，然后为自己的小偶像们应援呢？ 一开始当时是我一开始是除偶像的话，应该是一开始除的是 Muse， 就是 Love Live，大家都比较 Muse 知道，那个一开始除 Muse， 然后也是学 call 的时候，也是学应援 call 的时候，也是因为 按照 Muse 的那个学的是吧？ 其实我当时不仅除了 Muse 以外，我从小学大概开始就开始听初音的歌了。 哇！ 但是当时也就是听歌而已，歌都没准都听不懂，就觉得调特别好听，声音特别好听，然后开始听。甚至哎，其实那个时候 Vocaloid 真的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都是其他无关的话题。然后话说回来，这个说到除 Muse， 然后开始学 call， 学了 call 之后。那个突然不知道为什么2015年四月一日2016年吧， 这个记这么清楚啊， 2016年四月一日， 想的是 一个让无数拉拉人这个震惊而且 shock 的这么一个消息，说 Muse 要停止活动。 然后当时 不是 翻米 跳入的坑吗？你 很难受。 哎，不对，不是四月一号，四月一号是 Final Live， 是之前有一次一个什么直播，出现了这么一个消息，说 Muse 要解散，也不是要解散，就是要停止活动了。然后当时整个人都咔，这种感觉 就被 shock 到了。 然后说四月一号是 Final Live， 然后呢，在那之前开始入坑。 就是开始学卧榻艺了。一方面觉得卧榻艺真的挺炫酷，一方面就是想在最后的时候给缪斯再应援一波。然后就当时学了三天卧榻艺，就到了那一天了。然后就是顶着这个自己打的贼菜的这个事实，就是在 B 站能在 B 上投了一个自己录的卧榻艺视频， 是第一个稿吗？ 对，我第一个卧榻艺投稿，第一个卧榻艺投稿。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真是贼菜，从录制到取景到用棒再到打的这个水平上， 跟现在还是有 差距，都不行，现在差多了，是真的差多了，都是黑历史。然后但是那个视频是我播放量最多的。我后来想想什么原因呢，可能两个原因。一个是说当时正好就是那一阵儿 蹭了热， 赶上蹭了一波热度， 真像了。 然后另外一波可能是那个封面放的比较放的比较能 吸引大家。 那么想问二位一下，就是你们都是自学的呢，还是跟别的就是大师一学习呢？ 对，像问问 Mimo 是怎么喜欢上卧榻艺呢？ 主要是我们这些卧榻库就是平时一些娱乐活动就是去逛逛漫展什么的然后就我去漫展认识了一个就是长得比较可爱的一个妹子吧，算是 然后为了给 她一面吗？不是就是有一次就是她被拉上台了，然后让她表演一段，然后她就即兴打了一段然后我一看这么就是挺娇小可爱的那种妹子，就打出来竟然那么帅，然后我也想学。对 好厉害 一个女大师。 对 看这个其实就是反差萌嘛，你感觉好像非常娇小但是身体非常爆发力。 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物就是十万个冷笑话里的哪吒 那是金刚芭比好吗？ 没看过 没看过 就是一个金刚芭比型的 对 但是人家是男子汉哟 对是男子汉哟 是的然后刚才也聊到了就是两位是怎么去学习卧榻艺呢？自学吗？ 学的话看视频呗 看视频自学 是就 是 学完一般大部分我觉得可能大师都是看视频自学然后因为像我们这些卧榻库的聚集地主要就是 B 站然后 B 站上打上卧榻艺再加上教学然后搜出来基本上主要看的就是那个就是应该说是中国头号大师这个叶明的那个有一套教学视频叫做卧榻艺攻略手册 有没有发给我呢 对就发给你那个 分享给我的视频 对 哇你看我上来就是跟大师学习 哇厉害 然后另外一个系列就是说算是与那个叶明是齐名的这么一个叫做基术的这么一个大师虽然说他俩齐名但是真的身材相差挺大的一个 打卧榻艺会对身材有要求吗？ 没什么要求， 其实没有 什么要求 但是我觉得打多了肯定会瘦 对这个真的我觉得会减肥，减肥吗？ 对 反正我是体重没怎么 有没有 我这个人本来就是那种体质就 拉仇恨的， 我好像现在拉了一波仇恨完了 我以为会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我比如说我以前是个肥宅然后 对 打了卧榻艺然后刷他就瘦下来了 对哇这个励志的故事 其实要说到减肥明月才是资深的减肥爱好者应该说你是减肥爱好者 对我现在还没有成功等我成功都瘦到120以后我就会 给 大家分享我的减肥经验 那橙子从一个女生的视角来看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师打卧榻艺你什么心情或者说当时有什么感觉心里看了 就是我之前跳舞都是在 B 站投稿然后后来第一次去漫展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大家给 Muse 的歌打call然后那时候是觉得这个应援就是让表演者听了会很激动会觉得自己在被重视被支持嘛然后后来就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我才喜欢去漫展才喜欢上舞台的 哇 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在一个漫展表演那个恋之2411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听到了非常大声和非常热烈的你们那个其实应该算手指艺的范畴吧所谓就大家没有拿棒然后也有很大声然后也很大的动作然后当时我每次跳这首歌听见大家的应援都会被吓到然后会忘动作太剧烈了 太热情了 但是就是虽然很热情但是就是感觉和观众成为了朋友因为不然你会觉得他们在看我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会不太明白 就是比较尴尬吗 或者会觉得气氛突然冷静下来了的感觉，就我一个人在嗨的感觉。但是有和大家一起，就是听到大家的应援也好 call 也好，看到大家打意都非常满足， 很温暖。 对， 那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会去看台下观众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吗？ 我会，而且我跳舞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就是比如说想把每个人都看一遍。然后，而且我有时候我虽然在跳呢，我也想，因为我不跳的时候，当我也是个观众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打 call，所以我会有时候会学，就是会自己记原来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喊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渐渐也是，如果不是我在表演，是别人在表演的那个歌，我会喊的话，我也会跟着喊。 所以其实自己还是非常融入其中，去享受那种气氛。 对，但是我觉得也就是靠这种体力上的支持，我比较能承受。打意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太行，感觉。 你看，就是前期跟蒙琴在做交流的时候，我说那个蒙琴问说需要多长时间的表演，我说那要不就一两首歌吧。然后蒙琴当时说，哎，那样会 累死， 连 那一两首真的累死， 会死人的。对。 后来就是因为看到了那个视频，我说那我也稍微跟着视频，要不练一练。但是当时只是在评论在那种打 call 的范畴里面，我就觉得哎呀，胳膊酸是真的胳膊酸。 我 刚 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我太医就是打 call 呢。后来我一想，我说打 call 的话，这种很有节奏感，应该也，但是也不会很累吧？但是当我看到就是发过来的视频，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这个不是跳舞吗？ 对， 其实说 郭太医就是 算舞蹈， 算舞蹈， 荧光棒舞蹈， 荧光棒舞蹈。一般对，就是对不理解的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荧光棒舞蹈，那 psilium dance 这样的。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哈，上半场，那我们利用这三分钟再给大家讲一讲刚刚没有讲完荧光棒的这个讲究，好不好？ 荧光棒，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说完刚刚说完电棒里面的粗棒，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来打过太极这种细棒。细棒的话，像这样 分两种吧， 这个应该会比较轻吧，就是方便大家就不会很累。 其实重量上我感觉差那么多吗？也不差那么多， 差不太多吧。 但是手感上确实不一样，你看这个比较细的。 那你们什么情况会用粗棒？什么是 粗棒？主要还是应援。但是我一开始入坑的时候，我还是用的粗棒。我还用了粗棒上的短管，就是这个管其实是可以换的，可以拆可以换的。 那细棒是用来表演的吗？ 主要还是用来打国台艺，我觉得。 打国台艺。 然后因为这种粗棒其实还挺贵的，作为一个低端的用来打靠玩玩也还可以， 是不是用粗棒也是比较危险？ 对，会打到，然后很容易滑。 而且粗棒说一些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事情。就这个地方，我用粗棒的时候，无数次被这个东西打的手打，就是打 破了，轻了， 打破应该打轻了， 打轻了。 这个地方，比如说你俩手咔撞上了，咔一下。 对，因为当时大家都会很卖力，嘎一下， 就是。好，继续，咱们继续说这个。 对，那这个电子棒的使用寿命一般是多长时间？ 使用 有可能你第一天买，然后买的那天晚上就直接就坏了。 有可能 一般什么情况会造成？ 我们有这么有一个大师，北京认识的一个大师，他曾经有过买完一根 PL， 当时拿出来第一次用来录制，录的第一个季就飞棒，然后这个棒子就废了的。这种经验， 听到了钱打在水上的声音。 但这个棒子还真是便宜。我们一般说这个东西，说是就这个叫， 给大家亮一下棒，看一下好不好？ 可能会比较亮啊，大家 做好准备。 调低亮度。这个还好但是这块这根、个、它的这个短的这个 好像还可以改装呢，这个 是魔改过的， 还可以改装， 这个特别亮，这个特别亮， 大家做好心准，真的好亮， 真的是特别亮。 我们的眼前又出现了三个点， 大家看到这个 一道红光， 一个长的一个短的，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吧，这个是我们一般它叫做那个 chair light， 气压蜡一头，日本那边简称气压。 哇，这时候可以亮一下棒子， 现在可以 展示， 大家小心啊， 大家小心啊，哇， 差不多得了， 突然有一种聚会的感觉，是 突然要嗨了， 然后 突然又打 call 了， 这个叫做气压蜡一头，这个气压蜡一头是日本那边产的，然后呢，价格多少钱一般？ 大概880日元吧，然后折合过来就50人民币左右。 刚听到880的时候，心都悬了一下。 我 这样子第一天就坏了，真的就。 但是我觉得， 但是这个比起这个还是要皮质多。这个是咱们就是 国产的， 叫做 光与星的 polar light， 光与星 polar light。然后相比之下，这个也就一根25，一般是卖。 这个也算比较实惠了， 不对，可能25，说少了，大概稍微多一点，可能27、28、29的样子。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谢我们的萌新咪咪，两位请先回来就坐， 来先休息一会儿。 刚才真的这个 Only My Radio 感觉 太燃了， 对呀、啊，就突然感觉自己就不由自主的蹦起来，然后一起打 call。哦哦， 其实刚才大家可能都看不太到，然后我和明月其实一直都还有情绪在， 对， 在自己打 call， 对自己在打 call， 特别开心。 其实我觉得在这种场合里面，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去跟着。就是舞台上的人一起嗨， 对，就会不由自主的， 对， 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就比较欢快的一个过程、然后特别带动气氛， 对， 然后特别嗨。 怎么样萌新咪咪，累不累？ 感觉很累。 你看我们像不累吗？ 那好啊，让我们的萌新咪咪先稍事休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那再次介绍一下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沃特一大师那个萌亲咪咪，然后还有 B 站的舞剑鬼王城，欢迎， 再次欢迎三位。同时呢，如果大家看我们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此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刚才我们这个1分半的歌曲哈、用掉了几根棒子？ 六根。 它这个棒子好像只能亮多长时间一个？ 这个橙色的，我们一般用的那个就是大闪光系的这个荧光棒。分两个系列。然后分普通系列和极系列，可能最近好像还听说出了极 DX 系列， 就是更亮，是不是？ 对，就是你听它一个名字就知道是越来越亮，然后亮的时间越来越短这种。 越来不仅就是花火， 对对对， 就真的就是花火，刹那的花火。这个普通系列的话，就是其他各种颜色，是大概亮个它标称15分钟，其实最大亮度的话，应该也就是。1/3，也就是最大的亮度吧。 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大家都反馈说厉害厉害，真的好厉害。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Mimo 和萌琴是不是在微博也都有账号、也会有自己的作品吗？好像 B 站也会有自己的账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有可能作品都会上传在 B 站。 今天我们正好是发布了一个我们历时2个月完成了那么一个企划， 这个压轴给大家看好不好？那我们刚刚就聊到了说这个化学棒和电子棒，也都有不同的这个应用的范围。那这个荧光棒的颜色选择上会不会有一些讲究？ 颜色的话，首先橙色，它这个系列。化学棒的话，橙色本身它就 橙色非常开心， 听到了自己的应援色。 橙色， 你有的选吗？你的应援色除了橙色，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用别的颜色， 没有选 绿色之类的， 原谅色， 就是橙子的叶子的颜色，强行 就是橙色，在同级别的，就是说普通系列、极系列里面，永远是最亮的，然后也持续时间最短的，所以说。一般的话，打过它一副歌，一般就是全员橙色，而且一般都是全员集成， 这也效果比较好，看起来，刚才大家说那个明月，那明月的应援色是不是黑色？因为感觉你很喜欢穿黑 T 恤的样子。 不是，主要是黑显瘦啊。 哦，原来是这样。 黑色的荧光棒，请问要如何看？ 对，黑色的荧光棒要打一个白光。 黑色打我才艺。 打一个白光。 可以的，试一下，就是像这种我们 那不是 面 荧光棒吗？ 好， 打在身上。 行，可以，谢谢你的提议。好， 开个玩笑哈，刚刚聊了这个荧光棒的使用方法，然后刚刚我们。对，刚才我们的萌情咪咪也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 Only My Real Gun 的表演。那现在我们就刚才的一些动作给大家做一些教学的小环节，好不好？ 简单点。 所以明月，你觉得你能逃过今天这期节目吗？ 哇，我很想学习啊。 好啊，那我们都当学生好不好？ 好啊，为自己打 call。 为自己打。哎，我觉得那不如就是我们的嘉宾还是一位到我们的表演区来给大家做一下教学，好不好？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比如说经常也会看到说打木他意会提到什么什么技呀、什么什么技，那我们的 Mimo 就坐在这儿， 哎、好， 还有我们的橙子坐在这儿作为这种讲解员， 讲解 好，然后我们的 那我也要去吗？ 对，明月你是学员一部表演区， 好嘞， 这个我们的学徒明月哈，好，跟我们的这个萌琴师傅 高级， 明月紧张吗？紧不紧张？ 紧张的。 哎，那边有话筒，你们要是说话的话，可以对着话筒来说。 借着的话筒。 对。 这有什么紧张的？ 你突然出现吓到我了。 这话筒 啊，可以可以，有声啊，不是那个架子上 的 话筒，用架子上的话筒 是吧？话筒 可以给它卸下来 ，OK OK， 可以变成手持麦。 OK， 我先教一下手花吧。 那现在 别呀， 咱们先来一点简单的哈。 手花就比较简单，适合那种直接教的那个。 教 一 半是先教 OAD 嘛。 嗯，比如说像 第一个教的动作叫做 OAD， 来解释一下 OAD 什么意思？ OAD 就是 Over Action Dolphin， 就是动起来的海豚，就是动起来像海豚跃出那个水面的样子，就是海豚从水面蹦出来的那个。 嗯，那我萌琴先来做一下示范，好不好 ？OAD 的话， 一二三四 ，Action。那我自己来， 我帮你数吧，要不？ 好。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啊，大概就是。 哇，这个我也会耶，我觉得。 这样，咱们先慢点，咱们先不要用太大的劲儿啊。其实是从头顶啊。 不用关灯，现在。 这棒子已经棒子已经暗了，已经没有寿命了。 没关系，灯可以打开。 画过来，一直画到这边。 嗯，谢谢。 两只手之间的间距基本保持一定。 基本上保持两个手保持平行。 画一个圆弧。 收。 收。 天哪，天哪！ 再从这边打开。 好，这边。 再收。 然后呢，配合身体的动作是，当它打开过来的时候，身体和牙骨会开始。受到这个肩这边的这个力量 啊，肩这边的力量 被动的倒下去， 被动的倒下去， 压迫这个腿的弯曲来以来支撑你的身体， 然后这个腿要弯曲来支撑身体。 你是不是应该先教一下站姿啊？ 对，哎，对，站姿，或者说有没有准备活动啥的？这需要热身吧？要我觉得会闪了腰。 我觉得不会闪我的腰。 准备活动一般就是。刚开始打的时候先悠着点，就是别发力太厉害那种，就慢慢就热身体就热起来了。 一般站姿的话就用自己习惯的姿势，觉得站着舒服就行。然后其实就是不要站得太小， 可以来站 吗？一般站姿的话就是自己觉得舒服就行，然后腿要站开大概两倍肩宽，然后呢如果说自己觉得比较舒服，也可以往外稍微撇一点，稍微外八一点，但是不要太大，不要太大的外八不好。我的话，我自己的习惯的话，一般还是平行，可能稍微往外一点。 我感觉我也跃跃欲试呢。 那要不要一步表演区？ 来，我 Mimo 来给喊拍的，好吧？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你怎么停了？ 诞生了一个打师。 但是我从这边来看哈，就感觉萌琴的上就是这个上肢其实还是保持面向观众的，但是明月你的上肢出现了一些扭动。 要保持在一个平面内。 其实很难很难。 啊，对对，不用， 不能仰， 是水平的一个平面。 但我觉得好像很难，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平面。 试一下， 然后头要歪过去。对， 再来一波 。 后面还有别的动作呢，别太长时间。 老父亲又 那这最后一遍啊，最后一遍。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哇，这怎么变了？ 猝不及防。 这样吗？是下一个动作，人海无害。好。 第二个动作叫做啥？ 翻过希腊，就是。 啊，没事，你说，你来介绍吧。 就是这个动作，就像女生穿过希腊一样。 穿过希腊， 这个形容我觉得很难理解。 对啊， 理解它有什么关系吗？ 很难理解。 这 是这样的吗？ 可以让他来做一下示范。 突然性感， 是两只手， 从下面把那个过膝袜拉上来，然后拉到头顶上面。 过膝袜为什么要拉到头顶啊？ 我为什么 我有点不太懂啊？ 是了，为什么要拉到头顶？ 就是开头动作比较相似。对 啊，穿袜子的动作。这个是 哎，两位可以往后站一站哈。 好， 往后站一站，可以把你们照得更全一些。 好的，这样还嫌脸小，特别开心。 还是我们萌琴先生给大家示范。 好， 这 个动作 基本的做法是，就是穿袜子拉到头顶，哎、 啊， 转 系上扣。 我们女生不会系扣。四个习惯打法 是， 哎，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 这是一个变形动作， 这个就跟个拔剑似的。 嗯，哇，很帅气。行，明月来吧。 等会儿，等我再学习一下。 短暂的教学，你可以让蒙琴师傅在前面带着你一下，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 慢一点， 然后对，转过去， 拉到头顶， 就是手不要动，就是。 然后手翻个手腕， 翻个腕， 行。穿丝袜到头顶，牛，穿丝袜。 啊，大概意思是这样。 明月好可爱。 这种姿势是吧？这样，但是我自己的话，可能还要稍微有点曲折。我自己喜欢这个，因为这个手会挡住这儿，所以我喜欢这样。 哇，这个手部动作还会有造型呢。是不是会显得更加炫酷一些？ 其实看不出来。 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要 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摆 pose 什么的 会比较帅一些。好的， 来试试看。 我们一号学员刘明月正在， 我已经懵了。 好，来给我们汇报演出吧，明月。 是吗？ 你还没有教拍子啊？ 对对对，就是这样。 数着拍子来一遍。 对，没问题。5678，这个动作用在哪儿？用在 OAT 打了6次之后做这个啊。 可以拿话筒来说哈，明月来帮师傅拿。 啊，是。 Mimo 来说吧。 OAD 前两个八拍的第二八拍，然后后四拍是你嗨我嗨。 就是 OAD 一次。 就是 OAD 一次占两个八拍，然后呢，一个拍接八个八拍，就是所以说是六次，到了二八拍的。5678的时候是这个你嗨我嗨这个动作。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学这两个动作，好不好？那让我们的明月给大家汇报演出一下。我们 什么鬼？谁说要汇报演出了？对啊，这个 暂时没有发。那我陪你一起汇报演出一下。 好啊， 哇， 果 然 好的，忍不住了。 我还记得 都是浴室了呢。 嗯，好。 给我俩棒，拿棒，给你红色的。 来，我来拿过来。 用它的，好。有加持过的棒棒， 你过去啊！ 我带 着他们啊！你得站前面做示范呀！ 一二三，来！ 哎，是不是有一个亮相？就是 哦，有。 哦，是。 你这是要变身？ 指前面。 哈！ 但这个动作对披肩发真的不太友好。好了，我们过那个吧。 数个拍子吗？ 那我数一下拍子吧。 先往这边数着， 先从右到左。 好，来数个拍子。 是这样吗？ 啊，对对对。 好，来到左。 来，弹。 5678，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234，5678。 然后呢？ 然后是这个，嘿。这个是2234568， 好像是有一个甩的这样的动作，是不是？ 穿袜子，然后丢， 5678。 好，咱们再来一次， 再来 一次， 来哪些啊？ 从 都来了， 两个八拍， 是两个八拍，好，2234，然后5678是一拍， 没关系，我们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吗？ 亮相亮相。 就是 全民亮相， 2345678， 好， 那3234567八 check settle open 1234567， 真的没有 五六七八，对，这是对的。 那 那咱们再来一次。 好，然后我觉得我亮相很帅啊，有没有？ 对对，赶快。 完了以后就要赶紧进入危机了。 啊，好好好。 好，来，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五六七八。 一二三， 二二三四，你嗨我嗨，可以。 哇 哇 哇 哇！ 不是不 是，我是不是特别有天分？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谢谢谢谢，主要是谢谢师傅，是不是？哎，我想起来了，我还学了一个手指艺，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就是这边有一个这个叫做。有一个动作叫做什么来着？是不是十字架？好像是。 啊， 罗扎 柳。 罗 扎柳这个。 但是 光棒也有。这个拿荧光棒也可以做。 嗯嗯。 拿荧光棒的话，它是把这个 把十字架变成咕噜咕噜。 把这个十字架的动作变成咕噜咕噜。 嗯， 咕噜咕噜。 这个好像还。 啊， 好吧，不行了。 一二三四， 一二 三四。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哇，非常之厉害啊！ 谢谢谢谢。 嗯。 哦，我觉得今天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我出了一身的汗。 你们俩玩嗨了， 真的是特别开心， 出汗了。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出汗的体质， 这不黑历史一样。 你问问大家还喜不喜欢我们呢？ 大家那个对于我，其实大家对于我还是 说小美腿好长 啊，真的。 嗯，弹幕说小美腿好长， 好开心的，好开心的，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萌情咪蒙哈。 感谢感谢二位。 还有一点点时间，想问问，就比如说，刚刚也提到了应援文化，其实也有应援礼仪的，那能不能咱们再聊聊这个应援礼仪？比如说我们在应援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嗯，你说。 橙子先说吧，橙子也是。属于身经百战的， 我 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 其实我觉得我感受过的应援都是很 OK 的，但是有听说过，比如说，因为应援本身是为了要就是支持表演者，是为了还是让大家能专注于表演者的演出。但是有一些可能对表现的有点过分，然后有一些过大的动作，或者是过于怪异的动作，然后会让大家注意力离开表演者而关注到应援的人，这种基本上来讲，身为表演者也是有点不太喜欢，然后大家也是比较抵制的。 啊， 其实在包括好像就是不仅你要为每一位台上的表演者去就是应援，就不要出现那种刚才说到地藏的那种现象，是不是？ 地藏的这种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做就是一场演唱会，我们之前也说到应援环境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即使是一场拼盘式的，我们说很多艺人去上的那种演唱会，比如像那个比较著名的那个 ASL Animal Summer Live， 是日本的一个，一般会每年都会这个持续三天的这么一个演唱会，就是各种本年度有这个。比如说有歌曲，有些动漫歌曲的这种的，那种团体或者个人这种拼起来的这么一个主要是以阿尼桑为主的这种演唱会。但是实际上根据我看视频的感觉，这个演唱会应该实际应援环境还真是挺好的。有没有咱们认识人没有去过的？应该挺多。你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啊， 我只去过 BMI。 尴尬。 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从看视频来看的话，大家都还是无差别的应援。这个无差别应援是我们需要非常提倡，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喜欢的团队上的时候你可以更热烈一点，但是地藏还其实还 有其他的表演者。 对，还有尊重其他表演者，地藏这个事儿其实。不能说你什么，因为不能说你什么，因为应援这个事情不能强制，也不能特别统一规定。 其实我觉得应援的方式有很多啊，比如说像二位就说在录制一些就是沃太一的视频啊，去为自己喜欢的作品应援啊，这也是一种应援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应援方式也是很好的，很健康的。 是的， 对， 而且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大家还说好像要应援完了之后还要跟周边的人击掌，互相说一声辛苦了。不知道你们平常会这样做 啊？会。 所有大部分 live 都会这样， 哇哦！ 因为就感觉是大家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的， 就是在 有仪式感，是不是？ 在这种就是演唱会文化中，和应援文化中，就是演唱会，不光是表演者的事情，同时也是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应援者、作为观众的这个参与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些日系演唱会，他们的 现场的气氛，尤其是就是会非常的火热。 嗯， 这有来有应有答那种感觉，大家就是都有一些默契，就到这儿了，该做什么大家都清楚，大家都知道。 哇！ 而且有些歌曲的某些词儿是要大家一起说出来或者喊出来的。 你像我最就是开始放的那么一个乐队，就是 Spire。我先穿着那个长T，这个乐队的话，很多歌曲它的一些词都特别好懂，就是一到这儿了，你听过一遍你就知道这可以跟唱，而且都是一些什么哇啊这样的，耶啊这样的， 没有音乐突然感。突然萌 了， 特别好懂。 明白。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们滚王城同学毕业公演上面的 Vota 表演的片段，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给。 Vimo 有参加的。 对啊，是吗 ？Vimo 有参加。 对，我就说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嘛，我打算在我们传到 B 站的上的时候，也会把这个片段一起传上去，有兴趣的大家可以。 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B 站账号，我的公演全部内容会在大概最近几天会上传到哔哩哔哩，然后里面也会包含这个精彩的 Vota 演出。 没错，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而且我们这个Mimo 和萌琴他们好像有一部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来看一个小片好不好？ 好的。 刚看这个宣片是个什么样的事情，是个什么样的大事情大事件， 就是可以说是到我从入坑至今为止我自己的 新代表作 怎么说呢，是这个自己经历的这么一个写照吧，就是通过我他一件事情认识到了，从目不相关遇到了这么一个团队练出来的这么共同变强的这一群大师的一些感触，还有对这个银魂的这个一波倾城篇，也就是这首歌在那一篇，还有就是这个包括这首歌是我那个特别喜欢那个乐队 Spaya 的那一首非常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吧，应该说， 所以对自己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包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萌琴 Mimo 都会有新浪微博账号，以及包括 B 站上的账号都会上传他们自己的作品， 可以看到他们的投稿。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也都放飞了自我嘛， 对， 然后 非常累， 入大海的坑。然后大家如果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跟他们学一学。 是的， 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鬼王城，还有我们的萌琴 Mimo， 感谢， 今天谢谢三位辛苦了。 如果您看到的节目呢感到开心，不妨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哦。 没错，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 我是刘明月，拜拜， 再见，拜拜。せーの。でもさ